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金泽。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冬奥会吉祥物的产生，它的名字叫做雪士，雪人的雪，骑士的士，它是冬奥会吉祥物的鼻祖，也是整个奥林匹克历史上的第一个吉祥物。当时呢，法国奥委会特别计划委员会的委员米歇尔·沃迪尔认为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应该有一个和以往不同的东西出现，后来他们决定为第十届冬奥会设计一个吉祥物。那么这个吉祥物它是长什么样子呢？为什么叫做雪士这个名字呢？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长相哈，它有一颗硕大的脑袋，类似于大头儿子，脑袋瓜还分两种颜色，后半部分是白色，前半部分呢则是红色的。大家都知道，在老虎的额头上通常会有一个王字，象征着自己的地位，而这个雪士在额头上也有一个象征自己的地位的标志，奥运五环的标志。他告诉人们，我也是正经人家出生的孩子，我可是奥林匹克血统的。再说说雪士的眼睛，眼睛比头小那么几圈，但也是圆圆的，咧嘴一笑像个顽皮的孩子。看脑袋觉得雪士像个精灵，但是再看身材，用现在的话来说已经瘦成了一道闪电。从侧面看雪士，他的身子确实是一道闪电，穿着蓝色的衣服，侧面有两道白杠，挺像我们中学生的校服。但是他脚踩着滑雪板，感觉要像闪电一样冲下山，第一个到达终点。这样看下来，红色的脸，蓝白相间的衣服，这样的配色和法国的国旗是一样的。其实雪士原来的意思是高速滑雪，设计者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吉祥物激励运动员滑出好成绩，勇于挑战各种困难，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毕竟头大的人看起来都很聪明。当然，无论奥运吉祥物的外貌是如何的，他们的共通点都是以奥运会作为主题来显示主办城市的独特地理特征、历史和文化。奥运吉祥物是一个能够实现奥林匹克精神、传达奥运会概念以及为主办城市宣传它的历史和文化，也为奥运会营造一个节日气氛的这样一个吉祥物。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将有属于自己的吉祥物。六小龄童曾经说，希望美猴王成为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因为它代表的是中国的文化。您心目中的吉祥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就稍微白一点， 它的熊猫嘛，国宝嘛， 还是比较卡通形象比较好一点吧， 有点中国特色。 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也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冬奥加速度， 您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届时世界各国冬奥健儿将齐聚北京，感受北京的深厚文化魅力，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和真诚，感受中国的发展和进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当中，极具挑战和观赏性的高山滑雪比赛和有雪上 F1 之称的雪车雪橇项目都将在延庆赛区呈现。作为北京市延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延庆区曲艺工作者发挥非遗项目的特殊优势，用评书这种曲艺形式展示延庆人民喜迎冬奥、服务冬奥、保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